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确定阵容，汇集了著名导演谢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张震、朱一龙、吴亦凡、蒋雯丽、陶虹、温碧霞等众多国内外优秀电影工作者。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高人气歌手迪玛希将登台献唱。电影节开幕式将于今晚在三亚举行，电影节为期一周。电影《春天的马拉松》将于本周五上映，昨天影片在京举行首映礼。影片由张译、徐百奔、杨立新、杨坤等人主演，讲述了热情为民的村长方春天处理涉及村级公务、村民管理及氏族关系、家族关系等方面的棘手问题的故事。悬疑电影《网络迷踪》将于本周五在国内上映，影片由安妮什、查甘地导演，约翰赵、米切尔拉等人主演，整个故事全部通过电脑桌面来展开，观众跟随父亲移动的鼠标，通过切入互联网的不同空间，抽丝剥茧出故事真相。这部小成本电影共拍摄了13天，后期却耗费了2年多的时间。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影片是照明娱乐与环球影业联手创作的第8部动画电影，潘粤明为影片的中文版配音。潘粤明表示，这次配音对他而言挑战很大，电影里有很多好玩的台词，观众看到之后会觉得很搞笑。宫崎骏导演的经典动画电影《龙猫》的数码修复版将在本周五在全国上映。漫威首部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在本月2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小黑猪迈尔斯·莫拉莱斯踏上全新宇宙冒险之旅的故事。阿米尔汗的最新作品《印度暴徒》将于本月28号上映，影片改编自菲利普·米多斯·泰勒的小说《拥抱的忏悔》，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讲述了一个江湖骗子的坎坷人生。葛优、岳云鹏、杜淳等主演的喜剧电影《断片之险途夺宝》将在本月29号上映，影片讲述了卖鱼大叔牙叔、海豚训练员阿乐和海洋馆保安治国在一场大醉之后的荒诞经历。爱情喜剧电影《战斗民族养成记》将于明年1月18号在国内上映。这部电影是根据热门剧集《战斗民族养成记》改编的爱情喜剧，以一个美国驻俄罗斯记者的视角，讲述当代俄罗斯的生活和文化，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年轻观众的好评和追捧，也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了一个不同于历史书当中的俄罗斯。由宁浩执导的《疯狂》系列第3部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昨天发布先导预告片，预告片中黄渤、沈腾遭遇外星人奇袭，深夜报警求助，雷佳音惊喜现身，制服亮相变身警察。影片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在全国公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 4点 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觉得咱们这4点有戏快成4点有货了。 您改闪送了？ 不是啊，你看我们这很多装修的是吧，咱们一直在追什么上新了故宫、这每一期上新了故宫都有好多文创产品 哦， 对不对？这要过节了是不是、 有货挺好啊。干货多说明您这节目质量高。 哎，最后呢米夏又落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上了、所以说我们这节目啊真的是4点有货，您挑哪一款都可以。今天呢 不好这个你容易让人听众说你看这俩二货不大合适。 那行、把你带走， 把效果器，那不就二货不就留下来了吗？效果器推上去，哎，摁一下你看，烘托一下啊，这个冷笑一下。 对，我们俩加起来是4。那个今天继续说上新了故宫、好吧。那其实这一期啊推的这个文创产品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看的， 也相对比较实用。 是我在看这个电视节目之前我就看到了、我觉得真美。是什么呢？是几款香薰产品，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盒子的那个中间啊那个位置啊是做成了一个匾额一样的造型，特别漂亮。 整个造型呢是一个小的这个瓷杯子，上面有一盖儿，这盖儿呢是过去官帽的那种造型。 哎， 上周五又播了一期上新了故宫，那么这一期的女主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孝庄。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和您母亲的趣事儿。 哎呀，你这大喘气，我还以为要说说您和孝庄的趣事儿。 然后上节目之前我就说，香露你抛砖引玉，你先说一件你和你妈的趣事儿。然后他竟然说没有，真是的。那我来抛， 你先抛，我来接，好吧？ 好，那你肯定接不着，我跟你说，接不着， 别把自个儿给抛了啊！ 哎呀，话说我和我母亲的趣事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东北，天气比较冷，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那个时候我还是襁褓中的孩子啊，当然可能有1岁左右了，我妈要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但是他这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腰带，也没有什么腰凳，都没有，就拿一小背儿，你知道吗？放在自己的面前，把这孩子放中间啊，就是脚对着自个儿，然后把这孩子包上， 对， 下面往上，左面往上，然后上面这还得周下来，就孩子就像一个压饼，就是都包起来啊， 蜡烛包， 都包起来了。但是由于天气黑，早晨我妈非常着急，就把我大头朝下就包上了。然后就系在了他的后腰上，我就一直大头朝下，从我们家一直去了这个幼儿园。 哎呀妈呀！ 所以现在你说就混的， 现在 只能和香露搭，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当时空的， 不是这样的话，你比较接地气，对不对？哎呀，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就是我和我妈的趣事儿。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上新的故宫。这位朋友老朋友了，说盛伟说故宫口红吗？我是大老爷们儿，不感兴趣。这次推的这个还真不是故宫口红，但你说那故宫口红我看到了，在网上有推广，它是故宫和另外一公司合作的，不是这个节目推出的。 我还认识一故宫的工作人员，他就自黑然后发了一张照片，那个所有的名字都很雅致，然后他都给改了， 叫什么茄子籽啊，然后红不拉几啊，就都改成这样了。 高级叫什么？豆沙红是吧？ 哎，然后他就改成村红，狼窑红啊。 好，来，我们接着说回啊，这次呢主要是讲这个孝庄，但是呢是怎么引出的这个孝庄呢？首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故宫当中有很多的宫殿和宫门，那么大部分呢是三个字的，什么太和殿呐、啊，是吧？ 嗯， 什么保和殿呐、啊，等等，还有这门那门的，但是呢。大家知道吗？哪一个门字最多呢？ 就是哪个匾额字最多呢？ 嗯，那关于匾额，我们来听听玉猫鲁班的介绍。 让本喵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紫禁城里高大的建筑和中轴线上的宫殿以竖匾为多，而附属的建筑或者随墙更多的是横匾。匾额边框上的花纹越复杂，宫殿的等级越高。如果盖帮上都雕刻立体的云龙，就是匾额里的最高等级了。这些秘密你都发现了吗？七满蒙之间一直保持着长期的联姻，清初的时候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后妃有很多，所以那个时候紫禁城的匾额当然会出现满蒙汉三种语言。到后来才渐渐取消了各宫殿匾额上的蒙古文，但因为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所以留下慈宁宫区的四块匾额还保留了三种语言的风格，分别是慈宁门、慈宁宫、徽因右门、徽因左门。下次来慈宁宫记得留意看匾额哟。 这一段给我们讲了好多知识啊！故宫的匾额大部分是满文和汉文的对照，还有一些呢是满文、蒙文和汉文的对照。那三个字的门呢，还有宫啊，还有殿啊，这是主流。四个字啊，就成了用字最多的匾额了。比如说“徽因左门”“徽因右门”。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为了引出这期的主角啊，就是清朝的头号传奇女子孝庄太后。为此呢，节目组特意邀来了这一期的嘉宾，也就是电视剧《孝庄秘史》扮演过孝庄太后的宁静。 你觉得宁静出场拉不拉风？ 拉风，那天肯定是挺冷的。宁静穿了一特别高的松糕鞋，然后那衣服我觉得不太保暖， 但是那气场到位是吧，那气场非常的恢宏。而且宁静，你说他演《孝庄秘史》的时候，就拍的时候是2002年的事儿， 要说是16年前的事儿。 16年，邓伦那时候才10岁，可是宁静，你觉得他根本就没怎么太变， 没怎么太变 啊！这跟吃防腐剂一样。我们的编辑说：“ 哦， 我也想问问哪个牌子的，送你们点儿， 给我也来一点是吧？” 嗯， 我觉得《孝庄秘史》当年的那个电视剧还是比较火的，当时是刘德凯演的皇太极，马景涛演的多尔衮、 嗯，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 是。 然后很多看上新了故宫的网友啊，就在弹幕中说：“哎，我回去要重刷一遍这个《孝庄秘史》。” 嗯，那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呢是借宁静之口来回顾一下孝庄太后的一生。 孝庄来自广袤的科尔沁大草原，她13岁时成为皇太极的侧福晋。 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的啊！ 皇太极称帝后被封为庄妃，25岁生下了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孝庄30岁时皇太极去世，睿亲王多尔衮原本对皇位虎视眈眈。 皇太极毁了我一切，后来还得让他的儿子。 让不让步全在你。后来却为了避免内乱做出了退让。 要立就立福临。 顺治之后，孝庄继续辅佐孙儿玄烨。 乖孙孙， 使他成为一代圣祖。虽说他后来成为了孝庄太后，但他与顺治之间20多年的母子情，却走向了完全想象不到的结局。 哎呀，我觉得要说马景涛老师，不论在哪部戏里都有马氏咆哮。刚才大家听到那个"要立就立福临"，就是 不行，你嘴张得不够大。 不要吓着大家， 没事没事没事 啊！要领就领福临， 这次有一点青筋暴露的感觉啊！ 就是他演多尔衮的时候的一段台词。 嗯， 是我们今天还跟他互动一个话题啊，就借着这个上新了故宫，说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故事啊，我们来说说大家有没有啊，把自己家的妈妈啊称为太后的啊，皇太后的， 有没有自己和妈妈的一些趣事儿？ 嗯，我们的听众小年哈，他说，我来讲讲啊，我觉得那是我最值钱的一次。我六岁那年啊，我妈因为在街上吃饭之后发现钱包丢了，然后就把我压在饭店了。 哎呦，这妈可是亲吗？ 应该是吧。这个我觉得这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意思。 嗯，这位朋友说呢，他说我在八岁的时候，我跟我妈第一次来北京逛王府井的时候，我妈逛着逛着把我给走丢了，带丢了。啊，这个作为女人来说，我们觉得也不为过，是吧？看到心仪的东西了，那可能儿子就放一边了。 这也不算有趣，我觉得这个，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这事儿挺可怕的。 就是孩子可能当时也在玩，我估计啊，是吗？ 啊，那就是 玩的也挺开心的， 啊，就 是， 是 吧？就各自母子 自得其乐 啊，就是从来不知道危险，就曾经就走过了啊，这也挺好的。 是，好， 有惊无险。 一起跟我们来互动啊，和妈妈的一些趣事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那接着我们来说上新的故宫啊，这一集的目标呢是寻找故宫当中和孝庄皇太后有关的一些痕迹啊。虽然这个孝庄啊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但是呢经过他们三个人邓伦呐、周一围和宁静的寻找，发现在故宫里面没有太多直接和他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他长期居住的慈宁宫现在呢在搞一个展览，叫古代雕塑陈列馆。 它不是临展，它就是一个这个展览馆。 对对对， 常设的，嗯， 就上次这个季节的时候我还去过一次。 哦， 嗯， 你去的时候离它有没有太近？想没想报警了吗？ 还真没有，当时人特别多，就是我想挤到里面去看得， 就是你根本没有看到兵马俑及唐三彩之类。 我是趴着进去的吗？ 看见的全是人， 看见全是脚，啊，是吧？ 但是这三个人啊一通找，对，这雕塑当然是美轮美奂啊，中国最漂亮的最有价值的可能都在那儿放着呢，但是他们和孝庄都没有什么关系， 嗯， 怎么办呢？就继续找，找不到和孝庄直接相关的文物，那就找一找和孝庄有关的人嘛， 嗯， 于是就找到了他的儿子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的身上。 是，这次呢他们去了哪儿啊？去了保和殿，这保和殿没有开放。 嗯， 这次呢上新的故宫确实啊，我觉得也是做足了功课，好多没有开放的都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了一个呈现。这保和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原来呢是用于重要的政治活动，因为它规模大，形制也高，所以呢保存也很好。现在呢是没有开放，那么我们通过镜头也通过这段录音啊来走进一下保和殿。 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高高耸立着三座宏伟的宫殿，由南往北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合称外朝三大殿。他们是皇帝行使权力或者举行盛典时用的宫殿，其中太和殿最大，中和殿最小，而保和殿还曾经是顺治、康熙两位皇帝居住过的宫殿。乾隆时期把科举考试的殿试也从太和殿移到了这里。本喵知道的是不是很多呀？ 王老师 你好， 专门拜托了王老师带着咱们参观保和殿， 那咱们就往里走。 好嘞， 好，跟你走了。 哇，气派了啊， 感受一下保和殿里庄严宏伟的这种气氛。这个殿整体高度大概是22米 啊，整个的挑高的。 这龙椅呢，整体是由楠木制成的，那外边呢进行了一个修漆的这么一个装饰，贴金箔，然后在外边刷青漆。那么两侧这个独角小兽呢是珐琅器，叫鹿端，是上古的一个瑞兽。据说这种小动物呢可以日行10000，夜走8000。 哦。 金砖，这是金砖啊！ 对，这是金砖。其实呢，现在大家对金砖的认识呢，可能还停留于它是黄金做的。 金砖又称御窑金砖，是紫禁城核心宫殿专用的铺地方砖。金砖工序繁复，需经过取土、制坯、烧制、出窑、打磨和泡油六大工序，耗时1年多时间才可完成。因此，便有了一两黄金一块金砖的说法。金砖质地坚硬，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故名金砖。 顾名金砖， 嗯， 这个金砖啊， 看这个戏，我觉得可以用在聚会的时候显摆显摆。 你原来不知道这事儿？ 不知道， 就以为是金子铺的呢？ 也不会。 你上次不是躺着进去的吗？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那种青色的，那种带青色的。 那你看宫廷戏的时候没看见那地砖是什么色的呀？ 没注意，就看脸了。 哦，好好好， 你注意啊，因为你的头朝下嘛，不是？ 这个好啊，这个、好，这梗、个、抓的好啊。 有傻吗？ 有、嗯、有。这个三个人进了这个保和殿之后啊，觉得哎呀，简直太恢宏、太大气了。这里顺治曾经住过， 对， 其实按说啊，就这么大的房子住起来太旷得慌了。虽然他住的是一个暖阁，这个房子也显得太大了。因为当时1644年的时候，五月份多尔衮打进来，十月份就在这儿宣布要定都北京，就在这儿称帝了。所以实在没有时间，后面的那个房子李自成又都给烧了，那就只能先住在这个保和殿里头吧，临时住的啊。 顺治在那结的婚，两次都在那结的。 就后面那个房子盖的有点慢。 对。但是他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和他关系不大，和孝庄关系比较大。 其实刚才宁静话外介绍的那一段说啊，当时母子二人啊携手走进紫禁城，然后当时两个人感情是很好的，但是后来母子情向着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了，埋下了这样一个伏笔。为啥感情不好了，后来母子掰了，就是因为这个婚姻大事的这个问题，两个人不能达成共识。 对，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因为结婚这件事情和母亲闹得有点不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为什么因为结婚这事儿和妈妈有点感情不和呢？因为孝庄他是站在这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考虑，所以结婚是为了联姻，是有政治目的的。但是呢，孩子他肯定当时不懂爱情啊，是吧？治国这事儿吧，他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第一次呢，从了之后呢，他后来也废后成功了。第二次呢，他母亲就不答应了，他想废后，母亲不答应，于是呢，矛盾就尖锐了。而且他后来真正遇到了他爱的人，那就是董鄂妃。在这次的上新的故宫当中啊，有一段创新啊，我个人觉得画面非常精美，就是顺治曾经写过叫《董鄂妃行状》啊这样一篇文章，把这个文章啊做成了地板，就在镜头当中， 行就是行为的那个行， 对，就是他的这个字啊是黑的，地板呢是白的，白底黑字，然后由周一围和宁静扮演的这对母子啊就在上面啊，不是，周一围和另外一个演员扮演的这个董鄂妃啊，就在上面有这样的深情款款的对话，非常的唯美。我们放一段给大家听吗？ 来吧，既然这么深情唯美， 好，我们来听一下。 你18岁时选入宫中，温婉娴静，似一朵洁白素雅的梨花。每年朕骑马出猎，你都会叮咛，朕承袭的是祖先大业，维系天下苍生，身体发肤不敢损伤，娇弱如你竟时时心系家国天下，那一刻朕便知你非比寻常。朕因皇后有违孝道想要废后，你竟长跪在朕面前替她求情，说若朕废后你也绝不投生。你明明知朕心意，任性为你，钟情也为你，却将这万人倾慕之位轻轻置于一旁。皇后卧病，你也亲为侍奉，五天五夜为何言？朕何尝不知你思量为朕，辛苦也为朕，所以才单竭心力忧劳成疾。你曾说朕如此厚爱你已是你的幸运了，其实遇见你又何尝不是朕此生之幸呢？自你去后，

制作水平都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还是要贵一些。 对，但如果说把这些钱都用在了文物的保护上面，我们觉得也值。 嗯， 是吧？就是不完全都是一种商业行为，它能够反哺故宫的这种文物的修缮呐、保护啊，哎，我们觉得也是啊。 嗯， 好，那刚才跟大家由着这个孝庄和顺治的故事，说起了咱们和妈妈之间的那些趣事儿。 嗯，说到了母子关系啊，我们的听众种花兔说，我老妈已经80多岁了，我们兄弟姐妹啊，白天轮着回家照顾，每次呢不是换着馆子吃，就是点一堆外卖，只有我回去弄个锅涮点菜放几片肉啊，这个给我80多岁的母亲吃。我老妈每次都是说，哎呀，还是连孩好，让我吃着舒服，你说你们弄这么一大堆，我这也吃着不舒服啊。这个那天又回家想给我妈做几个菜，老太太说，哎呀，还是吃火锅吧。我说那个切点菜糊弄糊弄您得了。我老妈一愣，不放肉啊，那可不行，当时就把我乐傻了。嗯，家有一老，好有一宝，是吧？ 有一些乐子可能就是母子之间特别能够明白和体会的。 嗯， 这位朋友说了，哎，说到这个顺治定亲呀，我也想跟你们说一乐事儿。我妈给我许了一个，然后见面那天呢， 许了一个就介绍了一个，是吧？ 对对、哦、一看竟然认识，你说巧不巧？我觉得还是我妈懂我。 那后来成是没成啊？ 肯定成啊。 啊，就是您现在的媳妇儿。 我猜呀、啊。 那都成了，这还猜什么猜呀、 啊？这位朋友说，哎，听你们说这个故事，看这戏，看来这皇上当时，哎，也有难言之隐呢、啊，是吧？爷爷这个母命难违啊。 那是皇上，其实算是高危的职业，我觉得从太子升上来当皇上，一辈子真的不容易，特别辛苦啊。嗯、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高危的职业吧，那就是武侠小说当中的这些主角， 就是大侠， 个个 是吧？ 啊，大侠也是高危、嗯、最近又要拍新版《神雕侠侣》了、啊、为什么说又要拍新版？因为《神雕侠侣》已经拍了几部了吧，是不是？ 已经有很多个版本了。 是的、嗯、那么古天乐李若彤那一版大家有人觉得是经典啊，颜值也是非常就是到一个顶峰的，他最近他又要拍了，而且呢，这次的海报、啊、发现主角是三个人，除了小龙女和杨过之外，还有一个是郭襄。 哎，就是这是三个主角啊。我们下半段也希望大家和我们聊聊，您认为金庸笔下的郭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嗯，其实我们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兵和西丽那一唱的那个《归去来》也还是挺经典的啊，我们也为大家回顾一下。其实你发现没有，金庸的这些英雄谱里，女性的形象要么是俏皮呀、温柔啊、任性啊、刁蛮呐、不讲理啊、 嗯、 或者是多情啊，要么就超凡脱俗啊，很少有事业型的。但是像这个峨眉的郭襄算是一个例外。 我觉得可能金庸先生他就不大喜欢女性是这种事业型的。所以只着了这么点笔墨吗？只有这么几个就数得出来的人物、嗯、他是事业型的啊，更多的是比如你说黄蓉是不是事业型的？ 黄蓉他 后来也算是事业型的， 是 吧？ 对对、嗯、他跟这个郭靖一起保护襄阳城啊什么的，这也算了。但是他更多是有种辅佐夫君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还是以丈夫为主的，是吧？ 是，对。那郭襄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角色哈、啊？喜欢杨过，但是呢又不能把他从小龙女身边夺走， 就是最后 hold 住了自己的这种感情，但是有点苦情的感觉。 是跟那个赵敏又不太一样， 嗯， 是吧？赵敏喜欢张无忌，张无忌是不是对他多少？ 我觉得张无忌这个人物形象我不大喜欢，就旁边这女的太多，然后他哪个他都理不清、嗯、理不顺。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新版这《神雕侠侣》啊，谁演这郭襄呢？是文琪，金马奖女配角获得者文琪、 嗯、非常的年轻 啊，她在大陆长大。2006年张纪中版的那个就是《神雕侠侣》，大家还记得，就是取景很美，场面很大气。到了2014年于正版是陈妍希演小龙女， 对，当时还被人家吐槽、啊、 成了恶搞的对象、 嗯、 是吧， 说人家脸特别圆。嗯， 关键是他那剧情改的太多了，所以很多粉丝就不答应。 那今年呢是林峰导的2018版的《神雕侠侣》已经在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亮相了。说看过海报的人都说还是有点江湖味道，但海报呢就是山高天远，黄叶萧萧啊，那种范儿。 嗯，那么这次的不同，刚才香露也说了，就是三个人嘛， 嗯， 三个主角在上面，那么他们的情感纠葛可能要着重的展现一下。 我觉得这海报的设计者肯定别有用心。杨过小龙女在前面骑马， 嗯， 郭襄在后边送，扶上马送一程，祝你们幸福。 你说多不容易哈，明明喜欢骑马那个男的。 嗯，我今天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问了一位这个武侠小说迷啊，我说你怎么来看郭襄、嗯、他说这在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子。 看到谁们的影子？ 就是我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可望不可及。比如说啊， 你说吧。 啊，我作为听众我喜欢米夏、 哎、 是吧，作为观众我喜欢刘德华，我喜欢周杰伦 嗯， 可能吗？或者我特别喜欢我们班那个帅哥，特别喜欢我们单位那个才子、 哎、你举的后面这几个例子是可以的，就是他是你身边的，你伸手也能摸到他、嗯、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吗？你俩是不能成为佳偶的、就是、 或者你的竞争对象太强了， 就是人生充满了这样的遗憾，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郭襄身上找到深深的共鸣。你赞同吗？ 哦、我赞同。 嗯， 我也有遗憾。嗯， 你是让别人有遗憾吧？ 对，经常。嗯， 啊、好，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说让郭襄啊，她这个角色上升到了接近于第一女主角，或许就是第一女主角的位置。 其实 还有的看啊。 对，郭襄其实比小龙女更加的灵动和丰富，因为他有遗憾。小龙女属于那种，为什么他？哎，他是不是比这个杨过大16岁啊？我问问亲们，你们知道 大十几岁是吧？ 大十几岁，我记得有人好像考证过吧，就是他一点都不老嘛，就是因为他内心非常非常的平静，冷美人嘛，从来也不笑，所以也不长褶儿啊。 还有人说，就是演郭襄不一定要太漂亮， 嗯 嗯，太漂亮的话反而就没有那种灵动了， 因为她还是个小女孩，她应该是那种飞扬跳达的，就是一开始她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小女孩的那样一个青春少女的形象。 是，其实她和杨过呢算是师徒恋，是吧？但是你像郭靖和黄蓉这 师徒恋啊， 啊，他爸他妈已经成了这个卫道士了，所以挺反对的，李莫愁也泼脏水。啊，不是，我说那小龙女和杨过是师徒恋啊。 嗯、哦、嗯、哦，是。 那只有这个，就是郭襄可能还是默默的看好或者祝福吧。 就是有人说郭襄其实是最懂小龙女和杨过之间爱情的一个人。 嗯、 那我们的听众盛伟也说了，郭襄我觉得吧，她既继承了黄蓉的聪明，又继承了郭靖的憨厚，不像她姐姐郭芙那么的歹毒。 是，当时看TVB 那一版的时候就特恨那个郭芙， 嗯， 是吧？又任性，又不聪明，又坏事儿，好多事儿都坏在他的身上。嗯，那这一版啊，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换句话说，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们来看看小说里是怎么写的哈、啊，就是在《神雕侠侣》当中呢，郭襄是在小说的中段出生的，后段登场的。在尾段呢又衔接起了倚天屠龙记，到40岁的时候呢顿悟出家为尼，创立峨眉派。 要不说他必须得是事业型的，因为他自己嘛，是不是？ 为啥？你说说 啊， 在爱情当中找不到成就感，就在事业当中拼搏。 对啊，那没有建立家庭，人生总要有寄托吧。 嗯， 那就变成事业型的了。 但是在这个《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当中啊，就是金庸先生给他的这个文字不是特别多，琢磨不多，所以倒是给编剧一些想象的空间。 嗯， 但是一定要编得合理啊，千万不要最后大家觉得把这个角色给毁了。这位朋友说， 大四岁， 大四岁 啊，才大四岁啊。 是袁无曲说大不了几岁，只是分开16年后重逢。对，是的，他们16年后就是又见着了。这个、 那应该不应该很显大是吧？ 嗯， 哦，那我是在哪儿看的？ 大家还记得当时小龙女跳绝情谷的那个场景吗？啊、看得我们可揪心了。但是后来我们也慢慢的长大了嘛，知道套路多了嘛，肯定不会死了。就是看很多什么警匪片啊，什么各种追击的镜头的时候，会发现 知道还有 下面肯定有个洞。 还会柳暗花明险象环生的、啊、 肯定挂树上了。 嗯， 对， 这虽然郭襄这一生啊，就是我们看他有深情也有壮举、 嗯、 也有奇遇啊、 嗯、 所以说很多朋友对这一版的神雕侠侣还是很期待的。 是，其实在这个郭襄的描述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人为什么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嗯、 就是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比如说初恋也好，或者自己的爱人也好。你比如说郭襄，他创立峨眉派之后呢，和大徒弟，他为大徒弟取名叫风铃师太，以纪念他和杨过初遇的情形。还有就是在倚天屠龙记当中，宋青书和灭绝师太过招，被他在第五招上使了一个叫做黑爪灵狐。那这一招呢，是为了纪念当年杨过和他一起到那个黑爪捕捉灵狐而创的。所以这些小细节其实能够看出来他对于杨过的感情有多么的真挚。 为什么郭襄有力量？因为他整个人生你纵观他，他其实是一种悲剧的，就是渴望而不可及，永远没有得到，就是人生是遗憾的、 嗯、 那他和小龙女比起来，或者是其他的最后终成眷属比起来，这个肯定要更打动人心。那网友也写下了 一首小诗，叫致郭襄。你可不可以换个音乐然后我读一下？如果没有这个也对付了 这个音乐，你看好不好啊？ 啊哎呀，这个不行，要深情款款的。我们听众圆舞曲说，男主持人，我觉得你小点声，你没有经历过杨过那种深深爱一个人的经历，叹号。 是的，你答对了。这个音乐可不可以？ 哎呀，哎，这个太轻松愉悦了，没有悲剧的感觉，要深情款款的。实在不行就刚才那歌吧， 这个音乐吧。 哎，这是要娶媳妇吗？猪八戒来了。 好， 哎呀，不要这么活泼任性，快赶紧找一个，要不我就不配了啊！就直接这么来了。 你来吧，来 就刚才那歌吧， 无音乐的 啊。好吧，好吧、 啊，无音乐的、 啊。有网友曾写下《致郭襄》， 下面请听诗朗诵《致郭襄》，朗诵者米夏。 下一篇在哪儿呢？四五号。嗯，我走过山时，山不说话；我路过海时，海不说话。小毛驴滴滴答答，倚天剑伴我走天涯。大家都说我因为爱着杨过大侠，才在峨眉山上出了家。其实我只是爱上了峨眉山上的云和霞，像极了16岁那年的烟花。 每个人都有他的16岁，换句话说18岁、20岁、24、35都成。 嗯， 关键是我们得爱上那座山上的云和霞。 我觉得您在这么多年龄还爱上山上的霞，你就比如16爱一个就可以了。 那16没遇到26不行啊。 26 有的人晚熟吗？ 啊，35遇到了也不算晚啊。 对， 终将会遇到啊。 还是别遇到吧，太遗憾。 哦，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你愿意那种遇到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真爱，还是遇到一个可望也可及 但不是真爱的人吗？ 普普通通的爱。哎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开始问一下大家，对不对？ 是吗？ 嗯， 我大堂肯定是没有遇到过啊。 对，这位听众都说了，你肯定没有经历过杨过那种深深爱一个人的经历。 圆舞曲，那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就说这一个人啊，他能卦象，那他这声音卦象吗？能听出来他不够，就不够坎坷， 嗯， 没有经历，是吧？ 对， 嗯，比较单纯。 你再往后就是损我了。 啊、没有，没有了。这挺好的，这一生顺风顺水，没有经过波折坎坷，这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追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感觉。为什么有的人宁可自己一个人，他也不愿意凑合过呢？对吧？米夏曾经说过啊，爱情是什么和财产的结合来着？ 哎呦呦，米夏曾经说，我说的是婚姻， 啊、婚姻， 我说婚姻是情感和经济的共同体。 对， 嗯、 但有些人说情感必须摆在首位，所以我宁愿单着，我也不将就。 哎，这倒也是对的， 是吧？ 嗯， 我认识一位朋友， 啊、 他一直就生活在可望不可期的爱情当中，他女性，他愿意这样远远地看着他。 也挺好的。有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说过，我应该对得起我这份苦难。嗯，你那个朋友有没有写过什么作品呢？ 写好多作品 哦，是吗？ 啊，变成了歌声 哦， 来表达他的这种感情。 他就是因为唱完了，人家就走了。 因为演绎，因为演唱，然后结识了。 哦，哎呀，真的是歌手啊。 嗯， 哦， 业余吧。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四点有戏，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神雕侠侣》的新版的再次呈现。接下来呢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朋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只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